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朝字跟我来练练，这是四位，给这儿续神，这是南定，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很高兴我们又相会在了调频87.6兆赫的电波中，这里呢是我们的开心茶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分享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演说的长篇评书《聊斋志异》中的一段回目《丫头》。七天长假走进尾声，那么今天呢同样也是我们这部作品的大结局。 那么赵东楼听完这几句话满脸通红啊，说丫头啊，我不仅害了我自己，我还害了你和我的兄弟王文。那么现在您愿不愿意将功赎罪？赵东楼一听，我太愿意了，你说怎么样？好吧，我实不相瞒您，我的胎气已经动了，这一二日之内我就要分娩，我就要生这个孩子。这个事情绝不能够让我母亲跟我姐姐知道，如果让他们知道我跟王文的骨血不保，那么您做一做简单的收拾，在一二日之内我生下这个孩子，你带着他要跑要走。赵东楼一听，我走哪儿去啊？茫茫天下没有我去的地方，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啊，那么您让我上哪儿呢？你爱上哪儿上哪儿，但有两个事情你必须办到。您说要把我的儿子送到北京的育婴堂，到北京的育婴堂你把这孩子扔在门口你就别管了。另外我写一封信，您时刻带在身边，从此以后大江南北您去找，哪儿碰上哪儿算，只要碰上王文，你就把我这封信给王文，那时就是我脱离苦海之时，咱们再相见之日。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好可怜，冰冷石屋之内丫头就生下了王子，连个裹王子的布条都没有，没办法，只能扯下半幅罗裙把这个孩子给抱好了，接着铁窗递出去，递给赵东楼，磕破指尖，在一张羊皮上写了这么一个短信，叠好了也交给赵东楼。赵东楼把这个信收好，抱着这孩子连夜逃出，脱离了妮子的魔掌，活不了啊，这么大的赵东楼现在穷得叮叮当当，还抱着个孩子，指着这孩子说，当当当砸开门，您家里有面和点浆糊，我为活这孩子，真有的大户人家发恻隐之心，这孩子跟着您可受了罪啊。这孩子是您生您养吗？是，只能说是自己的，您要舍得您给我们吧，我们也不说买，我们只当活一条小生命，给您几两银子，您呐 或是做个小买卖，或是干点什么营生，这孩子跟着您没满月就这么挨门要着吃，这早晚得死了啊。赵东龙说，那哪成啊，我有任务，这孩子多的我熬到北京，我把玉英堂门口一撂，这就算行了。得了，既然您有这善心呢，您管他一顿管我一顿，就这么着挨门要饭乞讨为生，带着小王子好不容易挨到北京，把这孩子扔在玉英堂的门前不敢走啊，远远的在胡同口看着，直到看见玉英堂有人出来，看见这孩子给抱进去了，这才算一账，俩任务完成一个。打那以后揣着这封信，王文找他，他找王文，那位说俩人互相找这么难的，大明朝这么大的中国地，这么些个人呢，大海捞针呢，找一个人太难了。而且这个人王文一打听，赵东楼都是大财主，到哪儿去都问有个大财主，我们山东人说话气粗，使奴换婢，家里都趁多少多少人，没这人呢。这位拉杆要饭谁知道，可是赵东楼跟打听王文的都是穷书生，我与兄弟就是山东人，念书学问不错，没什么钱，他哪知王文现在混壮了，这两叉的。最后赵东楼也明白了，我不如回家看看，一十八载这才想起回山东青州，一打听王文他们家这人还真回来了，赵东楼得说是喜出望外。一问这王员外现在怎么样，好，站着房躺着地，骡马成群啊，鸡鸭成扎，鱼虾成池，哎，绸缎成箱，美食成品，好物成台，那家里现在阔了。我跟您打听打听，这王员外您放心吧，大善人，心可善了，您上那儿去准周济您，不是那意思，他有后没有？有后啊，有个小少爷今年都十八了。赵东楼一算这年头，这孩子这少爷叫什么？你要饭你打听那么清楚干嘛呀？你有什么心思坏心？我不是，我没坏心，你们领着我看哪个门口是原先的家里的清水机小门楼，现在好广亮大门了。员外坏心，我不是，我没坏心，你们领着我看哪个门口是原先的家里的清水机小门楼，现在好广亮大门了。员外一眼看不到底儿，几斤的大院子带花园还了得，上台阶一要，你别忙，等我们一会儿中午饭吃完了，后边有大盆给你端出来随便吃，哎，你别进院了，然后临走的时候还给你个三文五文的，你来的不是日子，我们这儿初一十五斋道日还多给，哎，成吊的钱你们领家去，看你这个四五十岁身体也挺棒的，拿他真当臭要饭的，我先不忙吃啊，这个我想见见你们员外爷。门口的家奴院工一听，什么要饭的要见员外爷，你凭什么见个员外爷，你不要饭吗？我不是要饭，我跟他是朋友，我呸，我们员外爷交你的朋友，你瞅你这模样，我们员外爷交的都什么朋友，都是文艺界政治界文学界，都是这人朋友，你，我们说的都塞牙根，拉杆要饭的叫朋友，我们真是朋友，旧相识。你就进去跟王文说，我是他的老朋友，这样弟兄二人才相见。赵东楼啪啪啪把以往的经过这么一说，王文听着，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他一听。从赵东楼嘴里边笑出来丫头挨着这个打受的这个非人的待遇，他揪心呐，尤其说到把孩子扔到玉英堂，另外一个任务还有一封信，王文动心了，哎呀，东楼兄啊，那么丫头他给您的这封信您还保留着的吗？十八年他拉杆要饭，这封信太难说了。赵东楼点点头啊，刚才那旧衣裳脱下来洗澡的时候有手底下人要给扔了，您这追我们 我们就给您处理了，这好，这都不能烧，这一烧呛医院的啊，这得深挖坑给您埋了，别忙，我那里还有东西呢。您那里有什么？我那里有值钱的东西，要命的东西。是啊，您抖了抖了吧，把这东西单拿出来了。现在赵东楼哆里哆嗦，贤弟什么话，这是我的使命，我当初既害了你夫妻两个人，我这就叫将功赎罪。我给人打听，听说小王子现在18岁，长得孔武有力，这个孩子没糟践，能活下来，而且你们父子团圆，我心里边特别痛快。再有，我把这封信交给你，我这辈子就是死也瞑目。您说话说得太重了，您把这封信拿出来。哎，贴肉皮把这封信拿出来，是个油绸子，打开以后里边是桑皮纸，再打开才是这张羊皮。这个不是瞎说，赵东楼把这个视作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18年大江南北这么要饭，这个东西就愣没丢。这个油绸子包老是贴肉皮儿这么藏着，今儿颤颤巍巍把这拿出来了，一张羊皮带血书展在王文的面前，王文手都哆嗦了。为什么？看看上面殷红的血迹，点点斑斑，俱是丫头的笔迹。一伸手把这封信王文拿起来，说这自儿已在西夏矣，妾之恶难东楼兄自能免系，前世之孽夫何可言，妾忧世之中暗无天日，边创烈夫激火艰辛，君如不忘汉上血液丹寝叠户暖抱时，当与儿谋，必能脱妾之恶。母子虽忍，要是骨肉，但主物质伤残，事所愿耳。这封信就这么短，这是《聊斋》的原文。投了比较好理解，他说的是自己的处境，说知资而已在西夏，我知道18年前就已经知道这事儿。这个孩子你们父子已经团圆了，妾之恶难，我所受的这些个罪，东楼兄自能免系，他都清楚，他会告诉你的。那么前世之孽夫何可言，咱们两个上辈子怎么回事，今生缘下世是谈不到，要说的话太多。底下这几句扎王文的心，妾忧世之中暗无天日，边窗烈夫激火艰辛，尤其这个激火艰辛是饿，饥饿的饥，激火艰辛。哪位同志上岁数您可能赶上了，就是饿，咱们年轻一代没挨过饿，这个饿最难受。世界上有两种事实是最难受的，第一是说话不明，第二是吃饭不饱。说话不明吃饭不饱，不如钝刀的拉人。您想想，他不是一天两天不管他饭吃，是经常就饿个个月其成的那么饿着，丫头想起来了给你来块馒头，弄半了窝头，就这样的虐待。妾暗室之中暗无天日，石头屋子，边创烈夫激火艰辛。那么君如不忘汉上血液丹寝叠户暖抱时，这两句话又让王文很感动，就是当初你如果还想着咱俩的雨水恩爱的时候，那么冷的天咱俩互相抱着取暖，当与儿谋，这个事情想救我吗，要跟王子商量，当与儿谋必能脱妾于厄，他能够让我脱离苦难。这几句话很简单很好理解，最后这两句是最主要的。同志们，这封信，母子虽忍，要是骨肉，但主物质伤残，事所愿耳。就是丫头这个人是非常善良的，说我的母亲跟我的姐姐母子虽忍，他们这么狠这么残忍，要是骨肉，他们跟我是亲妈亲姐姐。底下这句话是让王文嘱咐王姿的，但主物质伤残，你千万要告诉他，救我可以，可不许伤害他的姥姥跟大姨娘，事所愿耳，这样我才高兴，这是我的愿望。这封信 涕泪双流，王文含泪把这封信看完了，把这羊皮信给叠起来，桑皮纸油绸的还包好了，贴自己的身子，这回带上了。抬头看赵东楼，东楼兄，这个信我没看过，18年一眼没看过，这不是给我的信，君子人就这样。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办呢？他信上说得跟您的侄子小王子说这个事儿，好吧，我们爷儿俩也没见过，您把他找来我见见吧。这话刚说到这儿，外边一抬腿，咣当踹门进来。爹，这干嘛的？听说您收留一要犯呢。 嗯，不可胡言。 什么要犯？这是你大爷。王子一听，您吃饱撑的没事，给我弄这亲戚干嘛？我弄一要饭的大爷。谁大爷？他真是我最好的朋友，是这么简单的一说。儿啊，现在有一物爸爸要让你看看。王子刚玩回来，想问问赵东楼，听说了有一拉杆要饭的，现在我爸爸带坐啊，坐上宾拿且那么供着，这想问还没说要给自己看看什么。你来看，说的话把这封信又拿出来，把这往这一摊。王子这个文化有限，他不好好上学，这我看不全，您干脆给我念得了。啪啪啪啪啪，又这么一念，还得给他讲，把以往的经过跟王子又重新诉说一遍，可了不得了。王子一听，哈，当时眼眉一挑，眼珠子就瞪起来。啊，爹，感情我有妈呀！啊，好恼！王子犯性了，为什么？这些年我先在育婴堂，我自当我是石头辈儿里蹦出来的。我没爹没妈，我跟那些孤儿一样，受多少罪我都想忍了。你把我领家来了，咱们家这么趁钱，我头了走人，后头戳我脊梁骨，嘿，看这孩子有爹没妈。我原先认为我无爹无娘，后来有了爹了，我没妈，我问我妈怎么样，你告诉我妈没有了，你骗我，我有妈，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个孩子呀，他这种想法是正常的。那么我妈现在受到这样的待遇还等什么呀？那信上写着呢，当与儿某跟我商量商量什么，我找他们去，到那儿我把他们都宰了，把我妈就救回来了。王文一听这信，看一半没看明白。子儿啊，这信我再给您讲讲，后边这两句你可听明白了。母子虽人，要是骨肉，但主物质，伤残失所愿闻。你妈现在可就一个愿望，你去自是去，你可不能把你姥姥跟你大姨妈一块都给弄死啊。啊，行，您甭管了，这大爷赵大爷你等会儿啊，我收拾收拾。这孩子转身走了。赵东楼一看这孩子浑浊猛愣，说话这劲头够浑的。我说贤弟，这就是令郎王子啊，犬子王子，这行吗？这丫头说让他救他们去，我看这够悬的。您不知道他有个能耐，专能降狐，别的不成，就治狐狸，他有办法，有绝招。哦，是是是。那么咱们给这孩子怎么准备准备，您甭管，他有他的办法。我说两句话，我对他们爷儿俩也闹不太清楚。打今儿起啊，一会儿我把我手底都找来，怎么对我王文，怎么对您赵东楼。您赵东楼跟我王文从今就是异姓的手足，我这片家业就全是您的，您跟原先一样，想怎么花怎么花，想怎么办怎么办。赵东楼一听热泪盈眶，兄弟，我这回回来就没想活着，平生之所愿两件大事我都完成了，看着这孩子18载被你抚养成人，看着这封信平安落到你手里，倘若这孩子能把丫头给救回来，你们夫妻母子一家团聚， 那我看着就高兴了，我不能在你府上叨扰，我还有什么脸再见丫头啊？大哥，您说这话就远了。得了，咱们有什么后话再说，您怎么也得跟我这住些日子。好吧，这正说着呢，王子二次回来，这回好，换衣裳，换的打猎的衣裳啊，背弓插箭，背背单刀，虎皮战裙，嚯，这家伙厉害了，可了不得。小王子十八，个儿这模样，这绑扇扇的面，长得辨识好看，往这一站，赵东楼暗挑大指，你看人这孩子，爹，那我可就去了，你别忙啊，你上哪儿去？你知你妈落哪儿了啊？我知道，您甭管了，找别的不成，找这狐狸我一门灵，到那儿我就找着，我找着他们我，你可记住了，你可千万别动粗，千万把你妈救回来，这事儿就算完。咱可别闹出人命来，好吧。王子趴在地下磕个头，站起身形往外就走。王文高叫一声说，我的儿啊，转来，您还有什么事这样絮絮叨叨？唰一下，王文眼泪又下来了。你自幼在育婴堂，没有爹娘的管教，也没有爹娘的恩爱，好不容易我把你找回来，这几年你刚吃了几碗舒心的饭，到现在背弓插箭带着刀去救你的母亲，你怎样救法我也不问，而你要务必小心，料也无妨。你母亲的话你可一定记住，您特意的絮絮叨叨，您怎么这么驼的？我自把你找回来，没跟你瞪过眼，没说过你一个不字儿。我说王子，倘若你要是伤了老胡跟大胡的性命，到那时你就是有违父母之命，便是不孝之人，为父我您怎么着呀？说呀，把我怎么着了？拿他没辙，他就是王文懦弱软弱的一面。王子不管哪一趟，冲着赵东楼给爸还磕一头，冲赵东楼高抱拳一拱手，蹭蹭一下到院子里了。哥俩站起身来想送送这孩子，刚走到房檐底下还没下台阶呢，一看王子一低腰蹭一下上墙头了，站在墙头上往下一哈腰，唰往外一翻，人没了。哎呦，兄弟，咱这少爷还真有能耐，这我也不知什么时候练的，咱们就跟家等着他把他妈救回来。 王子这一去能成功的救回母亲丫头吗？我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将为您带来这段故事的大结局。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信仰，杨国文文艺作词，孟文豪作曲，平安于月月演唱。 梦想有多长，希望就会在肩膀，无限追求与向往，就是人民富裕与安康。信仰有多高，忠诚就会更昂扬，美好蓝图与梦想，就是祖国繁荣与富强。不忘初心，放飞理想和希望，牢记心奉献心灵，追赶奋进的时光，汗水与担当写就出彩的夸张。

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它滴了豆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常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单。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赶紧请上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来给您接着带来长篇评书《聊斋志异》中丫头的故事，我们来一起欣赏这段故事的大结局。 不表赵东楼王文在家苦等，单说这个幼子王资插弓背箭带着单刀，可就直奔北下去。那么说他奔哪儿？北京。不是在北京走了吗？又回来了，还在前门外，就是现在我们普通人认为的八大胡同这一片，一家非常装修的那很阔的这么一家妓馆。王文来了，正是晚上。那说什么时候来的？从山东青州到北京城，就是一白天，就跑到晚上，正是华灯初上的时候，呵，正热闹。这妓院门口车水马龙，一进一出这人，好门庭若市，这热闹正这钟点啊。有茶坊，哎，茶壶，搭着白手间，跟这正招呼呢。一看，嚯，来一小孩18岁，那说怎么看出来？哎，不，就这模样，这岁数，正是青春年少好玩的时候，18、19，这模样可不像逛窑子的模样。 少爷啊， 您玩会儿。 嗯， 那您往里请吧。 好， 一个字的话，跟着低头往里走。天井当院，大圆桌面正摆一堆花酒，当中坐着一位啊，是商贾，是官宦，反正穿着裹缎一大胖子，左右各搂了一个粉头，下边有陪酒的这些人也都搂着人。好，这正吃花酒猜拳行令啊。是具体玩什么，是摇骰子，是怎么的，咱就不知道了啊。大年头咱也说不清楚。这正玩呢，王子就进来。这位得问呢，这茶壶得问呢，您有熟识的姑娘熟朋友，是先交盘子钱 啊？是。 他老说这一个字，他也不知道说什么，一探手蹭一下把刀亮出来。茶壶一看这位怎么进门就亮刀，哎，少爷，您什么意思？就这意思。推手一刀，噗，先把茶壶宰了，往这大圆桌面上一凑，一看他亮刀杀人，这桌上可就炸了锅了。哦，大家伙一乱，王思过去一抬脚，嘡，把桌面就踹了。当间坐这大胖子，这位不知什么身份，哎，你干嘛？ 干嘛？ 宰你！说着话，一亮这单刀，伸手砰，算过一妓女呢，一扬这刀，一回手，眨眼功夫，院子里十来个 全都砸了，大家伙吓得全趴在地上，感情这人一腔子血往外一喷，在躺在地上可就不是人了，全是狐狸。大家伙一看，感情这妓女全是狐狸啊，都不乱了。哎呀，小侠您救命吧，我们掉到狐狸窝里头了，你们闪开了，真得说大开杀戒，这屋搜那屋找，那屋搜这屋找，是狐狸全都宰了。猛然间有一人亮宝剑，交喝一声：呆，你是王子吗？啊，单刀往身后一背，定睛观瞧，非是旁人，自己的大姨娘，名叫妮子，手持三尺青霜剑，往这这么一站，小子还反了你了，你的能耐不少啊，替你妈妈报仇，救你的生身母来，你知道孩子穿过去搂头就是一刀。妮子举宝剑往外招架，两个人就在这天井当院动起手来，打够多时，王子瞅个冷风，拿这刀往外一拨，他的宝剑一抬，自己的左腿趟一下，正踢手腕的趟得啷，宝剑出手顺水推舟，单刀往前一送，咕噔一下，妮子死身栽倒于地下，现身形三尾狐，三条尾巴死了，提了刀满屋子找啊，这屋搜那屋找，那屋搜这屋看，我姥姥呢？老人家你在哪里？老人家你在哪里？罪魁祸首都宰了，你不死可不成。他迈步可就来到正房屋的当中，猛然间正堂屋一抬头一翻眼皮，看见了老狐狸在这儿藏着呢，要一般人看不见就躲过去了。姥姥，您还让我费事吗？哈哈，您觉着您还能躲得过去啊？躲得过初一也躲不过十五，干嘛来了？就为宰你来的。老狐狸真害怕呀，浑身颤抖，体似筛糠。再看王子，单刀还鞘，走兽狐玄天带，一伸手，二拇指搭出一只三棱透甲锥，伸手从肩膀摘弓，前手如托泰山，后手如抱鹰台，弓开如满月，剑走似流星，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把这张弓可得给拉圆了。犀牛望月式拉了个劲儿，抬头看滂沱，老狐狸现原形，玩的命。就看老狐狸趴在这房坨上，腰一弓，肚子一收，咕拥咕拥咕拥，噗，一团黄瓜把内丹吐出来。老狐狸一张嘴，这内丹啪一下奔王子打下来了。王子一看，嚯，这是要玩命，这手还攥着弓跟剑，这手望空一招，把这黄丹内丹呢就招到手里，往自己嘴里边这么一搁，一剑整上房梁，房坨上头，老狐狸这儿进这儿出，怪叫一声，失身坠落。王子恨他呀，二次拔刀过去，拿这个刀在这个狐狸的死尸，就是他老了这个尸首狐素这儿，顺这地方插进去，拿小刀拉一个半圆，拉开口，二拇指探进去，要活剥狐狸皮，手法好，把整张的狐狸皮就剥下来，跟他大姨那个尾巴系尾巴，往腰里这么一盘一系，外边有衣裳罩上，别人不知道他母亲在哪儿，他知道，有这么一面墙，石头的，俩打这一过，你以为就是一堵墙，那是空的，到跟前拿手一击这墙，啪啪啪，呼，石室坍塌，丫头在里边坐着呢。那么王姿没见过丫头，丫头也没见过王姿，但是丫头知道这是他的儿子，第一母子天性，第二他是狐仙，他能断出来，第三王姿长得跟王文一样，跟他爸爸一模样，一模子里抠出来的。丫头看见他，也看不出是高兴，也看不出是难过，就这么看着王姿。王姿可不成了， 王子这人干嘛来了？救妈来了，急了。现在给狐狸都宰了，一看石室里边见着妈了，王子有点说不出话来了。 妈， 叫了一声妈，一张嘴，丫头冲他一招手，老狐狸的内丹在嘴里呢。他不是狐狸咽不下去，他只能在嘴里含着。丫头就这么一招手，一团黄光，噗，顺王子嘴里吐出来了，飘飘悠悠的过来。再看丫头望空一招手，把这内丹接住了，往自己嘴里边这么一送，往下这么一抹子，一闭眼又坐在这儿了。干嘛运功得把这内丹消化了？这内丹不是他的，是他母亲的。王子一看妈这运功呢，也不敢说什么，拉着刀就在石屋子跟前站着。一会儿的功夫，丫头把眼睁开了，提鼻子这么一闻，坏了，两张狐狸皮在腰里围着，丫头能闻不出来吗？就看王子生身母，丫头眼圈这么一红，这眼泪往外要瞪，可是生给瞪回去了，没留下来。为什么？孩子千里迢迢是救自己来了，怎么能这会儿训教他呢？拿手一指王子，好冤家。说完这句话，一阵清风吹过，再看丫头的踪迹不见，遁走了。地方怎么处理这些个狐尸，怎么往上面一层一层抱，咱就不必细说了。单说山东青州的王文，袁伟爷自从儿子王思一走，把赵东楼安顿好，心里边是忧心忡忡。儿子此一去，能不能把他的母亲、自己的爱人丫头营救而回？能不能够听我嘱咐他的这些话，听他母亲信上那个言辞，放过他的外祖和他的大姨母？他思想斗争很剧烈，也睡不着觉，闷闷不乐在书房，拿起这本书来撂下，把那本拿起来，写几个字也不像，哎，怎么待着都不合适。突然间眼前灯花摇摆，再一抬头，真得说此时无声胜有声，面前站定非是旁人，朝也盼暮也想，丫头进屋了，笑盈盈站在自己的爱人王文面前。我回来了，哎呀，王文正磕磕半晌无言，说想了18年了，他有多少话要说呢？可这会儿一句都想不起来了，站起来绕过桌子，捧一把，就把丫头抱到怀里头。那这么多年，别忙，等王姿回来再说。您不是跟王姿一块儿回来的啊？我先回来的。这孩子不听话呀，他是这么。丫头就跟亲眼看见一样，啪啪啪把这经过一说，最残忍的，他将我生身之母活活剥下狐皮，他还不说给掩埋了，他就系在他的腰间了。我闻不了这味儿，一会儿回来我跟他不能见面，你呀，让他把这两张狐尸狐皮远远的埋葬在城外荒郊，切不可让野狼野狗把坟给扒了，等回来咱们再说。哦哦，是是，东楼兄回来回来回来，把赵东楼给找来，跟丫头见面自有一番感慨不提。就听院子里边扑腾一声回来了，这位有门不走跳墙，爹呀，我妈回来了吗？哎，回来了，别嚷着，进来吧。是，一抬腿大把门踹了，多的不说拿手推门，迈步进来了。这什么味儿？这是你这腰里鼓鼓囊囊什么？哼，倒叫孩儿好恨。啪一伸手，两张狐狸皮往地上那么一扔，您看看，这就是我姥姥，这叫仨尾巴，这叫我大姨儿。是是是，我见着时候都不这形象了，还都好着的呢。你怎么不听爹娘的话呀？什么事我不听您和我妈的话？那个信上写着我的嘱咐您都忘了？我没忘，没忘怎么还给宰了？宰了也就完了，草草掩埋也是他，怎么还把人皮包下来带回来干嘛？ 我恨他不过，我得把这两张皮呀、给挂起来，天天拿鞭子抽100下，方消孩儿心头之恨。 你恨也不成， 这个 埋了吧？ 不，我得留着打。王文往下一掉脸，跟这孩子没瞪过眼，他也知道管不了这孩子。你不尊父命就是不孝啊！王慈抬眼皮看了看他，这两张狐皮留着也没什么用，你既把他们宰了，一死也就了之，拿到城外去深挖一个坑，好好埋葬，不要让野狗把坟给扒了，把这个皮毛给伤害了。你要知道，你母亲见不了这个。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兔死还狐悲呢，何况狐死。哦，是，也有您这么一说。好吧，王姿一个人到城外，他也不用别人，唰唰唰就刨了个大坑，把两张狐尸狐皮就扔在坑内给埋上了，咬牙切齿回了城。到家了，行了，埋完了，埋完就好，我请你的母亲出来，你要登堂拜母。 是，跟丫鬟仆妇说，请大奶奶夫人丫头到厅堂坐。 丫头转屏风来到了正厅堂，赵东楼也请来，夫妻二人就坐。赵东楼啊，客位上手这么一坐，王姿是三跪九叩大礼，18年未见过的生身母，我的天伦在上，不孝男王姿与父母高堂，是一拳里蹦蹦蹦磕响头，夫妻二人双双落泪。赵东楼也很激动，孩子你起来吧，把王姿搀起来。王姿看他妈一眼，娘啊，您不怪我吧？这话，王文一听，我们没提，他先提。王文不敢搭茬，看着丫头，丫头抬眼皮看了看王姿，没说话，摇了摇脑袋，打了个嗨声，一闭眼不理他。您倒跟我说话呀！又摇了摇头。王文一看，这是有话不能说。冲王姿摆了摆手，那意思你先出去吧。王姿一看他母亲两次三番对他这个冷淡的态度，不由得勃然大怒，用手一指生身母丫头，张嘴想要说什么，想了想，哎，她是我妈呀，我能说什么，把这话又咽回去了，恶狠狠瞪了丫头一眼，在厅堂当中一跺脚，哎，扬长而去。可把王文吓坏了，要让这孩子恨上他妈，这可不成啊！丫头，他这摆了摆手，看了赵东楼一眼，那意思这话当着东楼大哥不能说。赵东楼是什么人物？那是老商人，能不明白这个？今儿天不早了，咱都各自歇着，我先回屋了。人家走了，这屋里就剩夫妻二人了。他这怎么意思？他恨他的姥姥，恨他的大爷就罢了，怎么我看连你也有点恨呢？这孩子天生有点恨我们这一物种，他恨狐狸，最主要的他身上有一根谬筋。 什么？ 有一根谬筋，就是反筋。这人呐都有一根大筋，王姿两根，正着一根反着一根，跟麻花一样拧的，一直到自己的后脑勺，这人的三抬骨下边这儿，这根反筋连着这根反骨。三国您听有个魏延，就这样。您说王文哪懂这个？哦，孩子还有一根谬筋，那这怎么办呢？必须把这孩子这身上的谬筋给他挑喽。 啊， 他让挑吗？ 废话， 他能让挑吗？那你得想个法儿把他降住。我妈那么大道行都降不住他，都让他给弄死了。我姐姐那么厉害都完了，我也不灵。 你这个法术我见过厉害。 是，对别人行，对咱们这儿子王姿没用。王姿这是专门杀狐，他有这个奇特的功能，奇特的手段，我降不住他。 你都降不住的，世界之大，咱们找谁能降住他呢？ 你。王文一听说挺热闹，我您横知道咱过小半辈儿了，我什么都不会呀、啊，这我怎么弄啊？我问你一句话， 夫可有胆量否？这回我有，为救咱这儿子，你说怎么着吧？必须你把这孩子灌醉了，这孩子不胜酒力，灌醉之后你亲自把他给捆起来，捆得越结实越好，在什么地方下手，什么地方动刀子你来办，因为我跟他五行相克，进不了此子之身，得你亲自动手，这行吗？试试吧，如果能够成功，这个孩子还有一救，如果不能成功，再过三年二载，我一旦降不住他，他这根谬筋越长越粗，越长越粗，不单恨我，恐怕咱们一家老小都有性命之忧啊。好，咱们早做安排。夫妻两个人是夜晚就定下了一计，安排打虎牢笼计，准备金钩钓鳌鱼，到第二天要给自己的媳妇儿接风洗尘，通知府上下大排宴宴。小少爷王姿上手这么一坐，独霸一桌，畅饮开怀，就喝了一个酩酊大醉，脑袋顶桌子睡过去了。啊，王文一声令下，手点进来，就在屋子里头搭一条本凳，就把王姿平着脸冲下背冲上，让他趴在这板凳上，拿绳捆。丫头摆了摆手，拿绳可捆不住他。一会儿酒醒喽，一般的绳子他一挣哎，可就开。那拿什么捆呢？我跟你们阎王爷昨天晚上连夜做了这么一条绳子，把牛筋、鹿筋拿锤子砸，砸软喽，跟麻豆还有人头发拧在一块儿，拧了这么一根绳子，从腿肚子这儿开始绕。一绕两绕三绕四绕，一直绕到腰上面胸口这，整个把这人就给箍在这板凳上。两头一边来五个人，这五个人蹲在这儿拽着这板凳头了这两条腿，这五个人拽着板凳后边这两条腿，板凳中间横立着一根长杆子，一边再拴上几块大石头压住这板凳，怕它力气大了抱起伤人。二三十个人做好准备，还得预备长杆的头了套马的绳子套，在远处盯着，一旦要真弄不住的，这可麻烦。丫头远远的可就躲开了，递给王文一把刀，夫啊，照我说的下手，不可心软，需要放开胆量。 是，我有胆量，可是妻有一点，我这腿怎么迈不开步？ 丫头一看，坏，这儿有酒，您喝口酒壮壮胆。哎，一扬脖，这口白酒干了。王文这酒今天也有点大，踉踉跄跄攥着这把牛耳的尖刀，可就过来了。众仆人往左右这么一分，自己的儿子王姿跟板凳这儿趴着，赶上这儿紧着勒得喘不上气儿来，把这小子可就给憋醒了。猛然间一睁眼，连头了带后，这些人一看坏了，呼啦往旁边那么一闪。王文一看，你们可要坑我，别跑，安点安点，哎是哎，大家过去攥这凳子腿儿，这凳子好一旋就没起来，这孩子在这板凳上扑棱扑棱扑棱紧着挣吧，感觉他明白手底是人绑着他，这个不干了。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造反吗？少爷，我可不是吃素的，你们要跟我逗着玩早解开，要玩真的，一会儿我把这条绳子弄折了，我把你们都弄死，挨个都掐。他要说挨个掐死，一回头一看，自己的生身之父天伦严尊拿着刀明晃晃亮堂堂在他身后的举着刀要刺的，可把他吓坏了。爹，你要干什么？再往远处一看，扶着屏风是自己的母亲丫头。哦，甭问呢，他们夫妻二人要害我。哎呀，丫头啊，你不是我亲妈呀，我千里迢迢把你救回来，你怎么撺掇我爸爸害我呀？爹呀，你可不能上他的当，他是狐狸。王文心里话，我用你告诉我，我还不知道你妈是狐狸。王文把心一横，把牙一咬，得了儿啊，你忍耐些，这手顺着腿肚子往下一捋，就在怀子骨这捧一掐， 一条青筋就在皮肤底下，人就能看见了，这根青筋可就露出来了，就拿这刀从怀子骨旁边这这一下，小王子是惨叫一声啊，那玩意儿能不疼吗？愣挑筋呢、啊、这人清醒，不是说现在做手术打麻药给您麻醉过去，鲜血淋淋，刀子一划，唰啦皮肉分开，拿这牛耳尖刀这刀尖一拨，这筋的这头扑棱一下露出这么一寸多来，俩手指头把这一寸多的这筋的头往手指头一绕，这手一压他的腿肚子儿啊，可了不得了，活生生抽下了反筋一条。再看王子面如薄纸，气若游丝，已经昏死过去，可把王文给疼坏了，刀也撒了手了，这条反筋也掉到地上。回头再看丫头也是以泪洗面，拿袖子挡着脸都不敢看。你看丫头这么大能耐，不能尽王子之身，搭走搭走，牛筋的绳子撤去，大家伙连板凳一块搭着，搭回王子自己的屋，早就预备好了，大夫要包扎。再看王文坐地上了，脸煞白，吧嗒吧嗒往下出冷汗，枉若两世为人，我儿怎么样了？就听丫头说，夫啊，儿已不妨碍了。哦哦，但愿你说的对呀、啊、好容易把王文搀起来，这边是丫头，这边是赵东楼，刚坐好就听外边噔噔噔噔，啪，把门可就给踹了。大家伙抬头一看，正是小爷王子。哎呦，没管用，坏了，可把王文给吓坏了。再看王子噔噔噔噔噔跑到近前一撩袍，又扑通就跪在了刘平地。爹娘伯父东楼大爷，而我不亚如两世为人，以前夕之所作所为绝非人类啊，今反今已去，而我自省前半辈子我做的这些个事情都不是人事，今后还望母亲父亲伯父大人多多的训教。帮帮帮磕头，再一抬头，呵，小王文呢、啊、王文当初十八岁什么样，这孩子什么样，清清秀秀的一张脸儿，但是从此王子再也不能识胡辨胡擒胡杀胡，这个能耐从他身上可就慢慢退下去了。这个事情只有王文、丫头、王子、赵东楼四个人知道，手底下大部分的家人都不知道，只有一个书童儿，当年的王文的书童小生子，现在的二员外王生知道这个故事。这些个所有的人，王文呐、啊、赵东楼啊、王资啊，王 堵车高峰让你身心疲劳，现在把烦恼交给荣威 Marvel X 电动智能超跑 SUV， 搭载 AI Pilot 智能驾驶辅助，时速0到150公里全速段自主巡航，放松手脚，车辆自动跟随行驶，更有等速500公里超长续航，荣威。